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16点整。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看得见的广播，听得见的好声音。FM 九二 ，AM 1323，宁波综合广播，精彩无限，超越期待。 勿无美恶，过则成灾。宁波老年康复医院温馨提醒：每餐七分饱，脾胃健康维护好，营养均衡，身体棒。 老同学们，今天聚会给大伙带了燕之屋晚宴。 老李，要论养生还得是你，燕之屋大品牌，浓浓一碗，营养足。 燕之屋24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享半价品鉴。燕之屋， 我是一棵树，一棵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树。我实如盘球卧龙，是又以你从风。我见证历史，是回忆，是乡愁。我展望未来，是梦想，是希望。我是你们无言的朋友，我就是一棵树。锦绣永城，让我们共同守护古树、大树。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儿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FM 九二 ，AM 1323，宁波新闻综合广播，传递最新资讯，报道最新动态。九二新闻快报。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新闻资讯。先请关注本时新闻。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宣传贯彻20大精神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决定，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主持。今天上午，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研究部署我市依法治市、依规治党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主持会议并讲话，张平、徐宇宁等出席，钟光华、潘迎浩做交流发言。今天上午，在全市生物多样性体验月启动暨第一批市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授牌仪式上，市美丽办发布首批市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共8家，分别是宁波海曙龙关生物多样性友好体验馆、宁波植物园、宁波海洋研究院实践创新基地、宁波野生动物园、周遥昆虫博物馆、宁海县海洋生物博物馆、象山花澳岛海上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外的其他新闻。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晚开幕，本届进博会将展出数百项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更多全球新品精品集中亮相，将带动我国消费升级，助力百姓美好生活。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消息，为进一步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有关政策，明确药品网络销售范围，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了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征求意见稿。 张求意见稿中提出，政策法规明确禁止销售的药品包含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机构制剂、中药配方颗粒。不公平格式条款现象在消费生活中屡见不鲜，涉及领域广，侵权手段隐蔽，对消费者影响大。近日，根据不公平格式条款消费者认知及线索征集调查报告，中消协邀请中消协律师团律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快递领域不公平格式条款进行点评。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三号说，西方炒作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问题，目的是把更多的国家纳入反俄联盟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三号说，该机构专家已完成对乌克兰三处地点的实地调查，目前没有发现未申报的核活动或核材料。11月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延长并全面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古特雷斯说，世界需要安全的航行，以便通过黑海从乌克兰出口谷物、食品和化肥，同时也要尽快消除俄罗斯粮食和化肥出口的障碍。韩国警方3号表示，针对梨泰院踩踏事故，韩国警察厅已决定要求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对龙山警察署署长和首尔市警察署一名负责监控情况的警官进行调查。韩联社报道称，这一决定是在民众对韩警方的批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做出的。当地时间10月29号晚，韩国首尔龙山区梨泰院发生大规模踩踏事故，截至3号，踩踏事故已造成156人死亡，150余人受伤。感谢收听本时段的九二新闻快报。本次节目由吴富明编审，王静编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它是7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它保存着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它是记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它孕育了赫赫有名的百年商帮宁波帮，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啊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它拥有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就是选择未来， 勇往直前，我做主，就业创业在宁波，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招聘信息发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职场故事分享，就在勇往直前。 有这样一座城市，古老、年轻、开放、包容、奋进、安定，在这里完美碰撞，塑造了其独特的魅力。宁波，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与宁波共成长。 Trying to get out that storm, but I got you with me, the sun behind me. So what are we leaving for? Let's stay. Let's get carried away. Your eyes are begging me to touch you.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点儿准时收听 FM 九二宁波新闻综合广播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袁鹤。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 FM 920-920-920-3920进行添加，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知乎上的一个问答邀请。有网友说自己现在特别的迷茫，大学期间呢，他刻苦读书，从不逃课，成绩呢也都是名列前茅，然后呢去考研上岸了，恋爱都没有时间谈一场，而同宿舍的三个同学在大学期间学习一般般，大多时间呢似乎都用在了吃喝玩乐和各种社交上。三年过去了，自己现在是一个大龄剩女的研究生，在大城市的出租房里在发愁找什么样的工作，而另外三个人呢，他们都回到老家去上班了，却有房有车有老公，隔三差五呢还可以出去玩，生活很幸福。他在问，是选择大于努力吗？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对于他的这个问答邀请，你有什么想要回答的呢？欢迎大家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吧。 宣传就业创业政策，传播就业创业智慧，为求职者提供服务。永上乐业，选择宁波，有未来。 欢迎来到今天的永上乐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海曙高山村种上鸡松茸，村民家门口奔上致富路。10月25号，海曙区张水镇燕麻村迎来了松茸菌菇的收获，一个个红褐色圆圆的鸡松茸菌菇带来丰收的喜悦。从花木转种松茸菌菇的村民江兰香直呼，跟着市场赚，增收正当时。燕麻村村民曾经是以种植销售花木为生，但是因近年来国内花木市场饱和，不少村民们放弃了花木种植，地空出来，那怎么办呢？海曙区政协张水镇联委会就把这一民生焦点摆进民生议事堂活动，请来政协委员精准建言。我们看到把海曙作为第二故乡的陈志成，在这次议事活动中，凭借自己对食用菌的了解，提出了种植鸡松茸菌菇的建议。他说，在他的家乡福建是食用菌的大省，为了更好地助力当地村民转型致富，陈志成还邀请了相关的技术专家实地考察，得出燕麻村高海拔地区非常适合种植鸡松茸菌菇的结论。松茸菌菇喜凉，漳水呢每年九月到次年的五月高海拔气候环境刚好就适合鸡松茸的生长，加上无污染的山泉水滋养，保障了菌菇的健康品质。陈志成呢就赶紧牵线宁波闽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燕麻村投资240余万元，流转了燕麻村75亩的土地，用于发展鸡松茸菌菇种植。九月份，近20位燕麻村村民入职菌菇种植基地，将第一批孢子下地，附上培养基、稻草、木屑保湿保温，为菌菇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十月初呢，随着鸡松茸菌菇钻出稻草木屑，村民迎来了第一次的收获。他们说，首次试种亩产可超过2000斤，零售价在每斤40块钱左右。松茸菌菇基地负责人翁子言介绍，基地盈利后的一部分用于支付村里土地流转的租金，另外一部分呢，就为基地劳作的村民分发工资。据了解，村民们平日里负责种植、养护以及采收、分拣、包装等工作，每个月可以收到4到5千元的工资。谈及产业前景，宁波闽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泉，他更看好上海、杭州、宁波等市场。他说，在这些城市，鸡松茸菌菇产品一经投放就被消费者接受，成为各大酒店推崇的高档佳肴，更是火锅店热销的首选食用菌新品种。 我们看到张水镇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产业前景好，村民有收入，村集体能发展，这是最互利互赢的乡村振兴模式。张水镇目前正在打造一村一品的致富样板，各村都在打造拳头产业，成为村级致富法宝。下一步，张水镇还会继续推动多个山村致富产品的打造，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奔向共同富裕。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从出生到终老，从就业到创业，从事业到生活，从政策到服务，涉及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们的大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人社周周说融媒体工作室。今天周周将会和大家分享的是，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得带点啥呢？ 办退休要带啥材料呢？ 现在呢，我们宁波已经开始实现退休一件事的联办，只要到我们的社保经办窗口现场去填写一份材料，就可以实现一窗办理。在此期间，如果说需要核定视同缴费年限，那么我们就需要多带一些东西了。我们需要带上我们的职工档案去申请核定。在办完这些手续之后，我们不需要再去办理医保和公积金的相关手续，这些都会由我们的社保经办部门推送到相关的机构去进行办理，是不是很方便呢？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一个知乎上的问答邀请。有一个女孩子说自己现在特别迷茫，她在大学期间的表现非常不错，然后考研了，现在呢却在找工作的期间，而他同宿舍的三个人呢，在大学期间可能学习也是一般般，大多时间呢看他们都是在吃喝玩乐和各种社交上。但是三年过去之后呢，这位女孩子成了个大龄剩女，硕士生，在大城市里出租房，正在发愁找工作。另外三位选择回老家的女孩子呢，却有房有车有老公。她说是不是选择真的大于努力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专业嘉宾葛老师通过电波来和大家分享。宁波职业经理人生涯发展专业委员会的发起人，太英德咨询总经理，资深顾问，宁波十佳就业创业导师。 杨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葛老师通过电波来和大家分享。刚刚你也听到了，我在和大家分享一个知乎上的问答邀请。当我看到的这一条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当年呢，我也是选择离开家乡来到宁波工作，然后现在也安家在宁波。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迷茫的时期。最后呢，他提问了说，是不是选择大于努力呢？要不然我们先上结论。葛老师，您觉得是选择大于努力吗？ 我觉得选择有的时候比你光努力可能要更要重要。选择是个最重要的能力，但是你有选择的权利的这前提啊，你需要有足够多的能力的储备以及资源的储备，这个也很重要。当然了，你工作做得好，其实不光光是学习成绩好，是跟你的你来从哪个城市发展，来自哪个城市是吧？你的家庭状况、你的经济条件啊，这还有最关键是吧？你的职业的认知以及你是不是有个人的职业发展的目标，这个很重要。包括我身边很多的学生，就是他去上学之前，我有一些朋友的孩子，他跟我来交流，那我就告诉他一个逻辑，就是你要带着目标去学习。你因为你毕业以后，你到底想从事什么样？你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或者你从事什么样的岗位？但是最重要，你要自己内心是寻求内心热爱的东西去做，那你才会有坚持啊。刚才知乎上你这个里面那个女生，当然虽然成绩很好，但我不知道，她的目标到底是哪里，或者说，她去读了一个本科，同学毕业了，去回到老家，那这其实是个选择。啊，因为家庭里面相对经济负担会压力会轻一点，当然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嫁一个好的人家，从此就是比较安定了，可以少努力些许，是吧？这个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总一定，当然我不是男权主义啊，但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但是对于那位主人公来说呢，他去读了一个硕士，是吧？但是硕士以后，其实他也面临着就业啊，在大城市可能会更难。那我这边又有一个案例，前两天我接受了一个来自上海的一个女士的电话咨询，她是学的是建筑设计， 然后呢从事了8年的建筑设计师的岗位，建筑设计院嘛，就是小的建筑设计院。但是他告诉我他在这8年无时不刻的想离开，因为他内心他不喜欢去做这个设计师的工作，而且呢因为之前很忙嘛，房地产蓬勃发展，他经常在加班，然后导致他没时间去谈恋爱。到8年以后他还是光棍一条，女光棍一条，对不对？但是疫情，上海的疫情又影响了他，他年前他离开了单位失业了，但是这半年把他的8年的积蓄几乎花掉了一半，他很焦虑，非常焦虑，我估计他需要一些心理的疏导。但是当我们问到就是你接下来怎么做选择的时候，他没有方向跟目标。那我告诉他说，我说我也没办法给你方向，我不能替你确定你去该做什么，但是我可以给你建议，我能帮你做些梳理。所以说在一定性程度上，这人的选择的能力比努力更重要。 刚刚我看到他的提问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在当年的时候也会有刚毕业的那几年，比如说背井离乡，然后一个人在外边打拼，工作非常非常忙，然后又单身，还没找到对象，可能作为一个外地人，各方面条件都没有足够优秀的时候，一想到老家的那些同学们可能有个编制，或者去当老师，或者是在地方的小的一些电台电视台工作，真的非常非常安逸，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些焦虑，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是别人带来的。但是呢我当年是做到什么，就有效的屏蔽了这些信息。 是的 就是像 你要把不良的情绪给消化。 对，我就像一个鸵鸟一样的，我尽量不去关注他们是在做什么，或者是他们的生活，不去关注。但是我在自己的心里是定立好了目标，比如说到几岁之前我要做什么，到几岁之前要成家，然后心里的目标非常明确，成家想要找什么样的对象，像什么样的标准和条件，非常清晰，基本上98%吧，都是按照我当年的设计来的。所以现在若干年之后回过头再和老家的一些同学或者朋友相对比，生活环境和条件就远远的拉开了距离。我觉得时间有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回答。每个人会有一段这样的特别难熬的日子，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是真的要不停的努力，说是选择大于努力，但是当你能选择的时候，其实你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不是说我就想选择这个然后我就等着，而是在不停的努力的过程当中再去做选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葛老师，那其实对于很多我们工作在宁波的一些外来的朋友，可能他自己也会挣扎和犹豫，因为毕竟宁波的生活水平和房价相对于中西部或者有一些像我老家那些偏远的地方的时候，它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可能很多人拿着工资每个月几千块钱，在这儿又要租房又要工作，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蛮犹豫的。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第一，你需要有能力的储备啊，然后第二，你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然后呢，第三，其实最重要，坚持。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的就外地来宁波发展的朋友了，他们不仅仅自己在宁波安家了，我们事业有成，而且把他的家里的成员、家庭的家族的成员都接到宁波，把父母都接到宁波来安家落户。当然他们可能在家乡会成为一种传奇，但是这也体现了宁波对于外地人才在宁波发展的一种包容，以及更多的一些创业就业的这种机会吧。这个很重要，就宁波是个很好，有很好的氛围。我也希望更多的外地人才到宁波，我们宁波来发展，真的非常棒。 因为之前我和同事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说起了，就是我听到一句话觉得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说这个世界可能并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只会分有本事的人和没本事的人。 对， 所以我们努力成为那个能让自己优秀起来然后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过得很艰难或者很迷茫，但是如果回老家可以有一个更稳定或者是也可以自己喜欢的生活，其实也无可厚非呀。很多人在那硬扛，其实也没有必要吧。 没必要，没必要。如果硬扛是没有必要的，就我觉得还是要知难而退啊， 那背景，但是你要评估，就是当你离开宁波，你回到老家啊，这两者生活的差异，特别是观念的差异、环境的差异，你能不能快速去消除、去适应？这就像很多我们宁波的优秀的孩子在外地发展，他当他回宁波来的时候，他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薪酬差异，是吧？他有这个心态要去平衡掉，要有这个预估、心理的预期，又能够快速去认可、适应这个东西。是吧？那就是不是问题了，还是一个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对自己心理降低自己，适当降低自己心理预期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一定要选对的。但是这个对呢，是在不断的磨合的过程中逐步去形成的，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连线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葛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好的，谢谢大家。 那么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是知乎上的一个问答邀请，有一个女孩子说自己现在真的特别迷茫，大学期间呢，她是刻苦读书，从来不逃课，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现在呢考研毕业之后，现出租房里面正在找工作，而他同宿舍的另外三个人呢，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一般，大多时间呢都在吃喝玩乐和各种社交上。三年过去了，他还在找工作当中，另外三个人呢是回老家上班了，有房有车有老公，隔三差五出去玩，生活很幸福。他说，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吗？您觉得在您的一些生活经验当中，选择确实大于努力了吗？欢迎大家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吧。 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却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却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却用

它保存着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它是记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它孕育了赫赫有名的百年商帮宁波帮，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啊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它拥有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选择宁波，就是选择未来。 勇往直前，我做主。就业创业在宁波，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招聘信息发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职场故事分享，就在勇往直前。 有这样一座城市，古老，年轻，开放，包容，奋进，安定，在这里完美碰撞，塑造了其独特的魅力。宁波，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与宁波共成长。 好的，非常愉快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2 宁波新闻综合广播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袁鹤。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知乎上的一个问答邀请。有网友说自己现在真的特别迷茫，大学期间呢，他刻苦读书，从来不逃课，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然后考研上岸，恋爱都没有时间谈一场。而同宿舍的三个同学呢，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一般，大多时间似乎都用在吃喝玩乐和各种社交上。三年时间过去了，自己一个大龄剩女的硕士生在大城市的出租房里发愁找工作当中，而另外三个回老家的同学呢，就上班，然后有房有车有老公，隔三差五还会出去玩，生活很幸福。他说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吗？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连线到专业嘉宾，他给出的建议是选择确实大于努力，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的家庭环境，你所处的这个城市的环境，还有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和你能选择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有的时候你的选择当中也会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因为有的时候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可能反过来会想，我如果选择那样会不会更好呢？我们接下来也看一下各位网友的话题互动。我看到淼，他说有的时候都是在经历当中体验和成长的，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反过来也都会有后悔，但是有的时候珍惜现在才是最重要的，赶快找工作吧。陈新民他说，处事不惊，遇事不慌，是一个优秀者必备的素质，屏蔽他们的信息，不让自己因为他们的生活而焦虑。还有清流他说，我就是在朋友圈屏蔽了很多人，因为我不想看到他们的生活影响我的心情。天使之心他说，句句真言，有的时候你遇到事情千万要稳住自己，因为每个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你所谓的选择是真的可以选择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确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就在于处理事情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的心态。生活永远都是现场直播，我们没办法预知会遭遇什么，会要去选择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去处理和应对。 我看到一句话觉得特别好，成年人最好的处事方式就是来世不慌，遇事能扛，事过能忘。 我蹒跚学步，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创业艰苦，坚持很酷，成功很富，创客英雄会给你带来更多商机。 欢迎来到今天的创客英雄会。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会有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个人创业故事分享，通过他们的创业故事来增长我们的智慧。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是女性创业者，杭州瑞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小平。这位优雅的创业者，他曾经是一名老师，拥有稳定工作的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对美食的热爱毅然辞职，走上了创业道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创业故事。 我是瑞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您是老师？ 对，是的，我是教英文的。 那为什么会走上创业的这条路呢？ 肯定是一种我自己的一种个性决定了我要去创业。你不安逸啊，什么时候都觉得想很要强很要强。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就是对美食是比较一往情深的。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想说我要做一个餐饮品牌呢？这个肯定要有一定的经历啊。 哎呦，很多，就是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决定。当时我跟我爸说我要去创业了，其实我爸是很支持我的，但我妈妈就不能接受，她觉得女孩子在好好的教书，你干嘛要去创业？觉得那时候拿着一份工资也挺稳定嘛。他觉得就是我妈妈还偷偷的哭，他知道我这个人的个性决定了以后，人家是石头牛也搬不回来的，很个性很强的那种。就是说，说了去做就肯定去做了。 有没有过给你印象最深的、最迈不过去的坎？ 有很多。其实我觉得创业过程当中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时候，其实晚上偷偷的经常哭的。然后我觉得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我来杭州，那时候在这里是人生地不熟的。我觉得我在租界的时候我是想法很多的啊，我觉得我要来杭州，我要开一家甜品店，还要加上这个甜品店又复杂，要加上一个中餐模式，因为我在租界不是开中餐模式嘛，然后我还要嫁接甜品。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去广州了，一个人去广州学习10天专门做甜品。那时候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累啊，挺心酸的啊。在广州也人生地不熟的，来杭州也人生地不熟的。技术学来了以后呢，就说我马上就去找店面，就全部所有的风格都是自己落定好。但是装修过程当中就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就是杭州的一些规矩啊什么，其实流程我都是不知道的。我反正就是觉得很盲目去找店，就开店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在杭州的话，它的批准政策和租界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允许你开那种重油烟的一种餐饮，它只能开那种就比方轻餐饮，有中央厨房配送的那种，就是轻餐饮，这是允许的。但是我是好不容易装修好2个月的时间，我去批证，证批不下来，天天跑食药局，跟他们去沟通，就食药局的领导看到我，你知道是怎么说的吗？这个小姑娘她又来了呢。这已经都认识我了，你知道吗？他们觉得哎，但是没办法帮助我，很无助，万般无奈之下，就把那个正餐，我原本想要的一个这样一个甜品和中餐的一个配比，我就把它全部给放弃掉了，就只开了一家甜品店。然后就开业以来，你知道我生意有多惨淡吗？整整3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最高的营业额只有1500块钱。当时这3个月里面，就是经历过来生意这么惨淡，但我还是很坚强。我知道我当时的想法不是有加入一个正餐嘛，我始终没有放弃那一个想法，我一点都没有放弃。我还是找了食药局的领导，跟他们沟通，我怎样才能够把这个就是能够上正餐，都跟他们沟通。那他们都跟我讲了以后，我找到了供应商，然后供应链他们当时就 完全的，就觉得我这个想法也挺好的，也可以试试看。那当时就嫁接进去了，我就去把批证去改了嘛，然后又嫁接了我的那个密格达。一嫁接以后，你知道我的营业额是从当时1500吧，到3000、4000到8000，你知道最高的时候做15000、13000， 翻了10倍，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可以说员工都是很开心，很开心，自己觉得哎呀，终于有收获了。你知道那种心情啊，那种开心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我知道我自己是做不大的，所以我就想到了什么团队。那时候已经也2年多的时间里面也积累了一些人脉，有一家公司一直在找项目，就是我的供应链，他们是4个人合作。那时候他们就来跟我谈了，说有一个伙伴他就来嫁接这个项目，来跟我讲可不可以拿你的这个品牌我们来做测试。那我就说可以呀，大家就资源整合也一拍即合，马上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就开始迅速的把我之前的好时尚就改成了乐视面格达。一年之内吧，开了138家店。从那个时段开始，我们已经知道品牌的重要性，所有我们出来的品牌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我们是用心的去做每一个品牌。其实就像我今年新打造的那个一锅粥品牌一样，你知道吗，这个品牌是完全由我自己的 IP 打造的。你看看我的手指甲，看看我的衣服，感觉到什么？ 绿色， 我特别喜欢绿色，我是一个绿色的忠实粉丝。这个指甲的颜色陪伴了我整整10年，我觉得它绿色嘛，给人的感觉就是健康环保，是灵感是来自于我在星巴克，我坐在那一刻的感觉。那段时间其实我比较下午喜欢去喝星巴克，然后突然之间的它的绿色，哎，我不是我也喜欢的绿色嘛？那我下一个品牌我打造的时候，我打造什么颜色呢？我想到了这个木绿，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它的其实设计又时尚又环保，你知道它的 slogan 我给它定位什么吗？因为遇见你，这个品牌一上线，感觉是一炮而红，很多年轻人可喜欢我们了。 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到今天为止，基本上20年已经过去了，10几20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给自己有满满的收获。那么，如果让你给我们这些创业者干货的忠告，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是我们平时讲的一种情商、智商和胆商。那我是这么排序的，是我个人啊，我觉得首先就是胆商。创业一定要有胆量，一定要有魄力，就你该拍板的时候啪一定要拍板下去。第二呢，我的排序就是情商。我觉得一个在创业过程当中，就一人与人之间就像现在沟通的一个能力，包括你处事的一个能力，还有你情绪控制的一个能力，我觉得都是在未来创业当中不断去修炼自己的，对吧？那我觉得第三我给他的排序就是智商。智商我认为就是一种学习的能力，人要不断的去学习一些新鲜的事物。 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港一网打尽，就业一听无忧，云端招聘等你上线喽。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招聘信息。我们首先分享的是必胜客宁波天一店的招聘信息，他们现在正在招聘的是兼职服务员，月薪可以达到1000元到3000元，招聘人数15人，服从餐厅领班的领导和指挥，做好桌椅餐厅卫生，准备各种用品迎接客人，及时安排客人入座，介绍菜单等等工作。工作时间呢是可以调配的，如果想要应聘的各位呢，工作地点是在天一广场气闸街122号。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家企业的招聘信息，宁波杰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招人。这家公司成立于2002年，简称就叫杰创技术，股票代码是831817。现在正在招聘的岗位呢有需求分析工程师，月薪是18000到25000，大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至少独立负责过3个以上的 MES 或者 ERP 的项目的交付。第二个岗位呢是机械设计工程师，月薪是12000到16000，大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的非标行业经验。第三个岗位呢是电气设计工程师，月薪是10000到15500，自动化电气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他们的福利待遇呢，有五险一金、餐饮补贴、交通补贴、定期体检、年终奖金和周末双休。工作地点呢，是在鄞州区明新路185号宁兴嘉利广场6号楼。最后呢，再跟大家推荐的是慈溪恒进电子有限公司正在招人。慈溪恒进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现在正在招聘的岗位呢，有机修工，月薪是6到8千元，有电工操作证，能够维修公司的各种设备，要懂电路、油压、气压维修及水电安装维修。第二个岗位呢，是新媒体运营，月薪是5500到7000元。公众号、小红书、知乎等新媒体渠道的文案内容传播策划，要求新闻学、广告学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的学历。公司地点呢，是在宁波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好的，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听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没记录下来，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001323 87001323。同样呢，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所在的企业也想要招人的话，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更多的精彩内容明天下午的4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 爱神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飞机从头顶飞过，流星也划破那夜空。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